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别走。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，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一直走远。 都说年轻呢喜欢自由，喜欢拼搏，现在通讯和交通工具也发达了，空间不再是限制我们人口流动的障碍了。虽然都知道时间不等人，也都知道岁月不饶人，但是我们都避免不了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。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，就看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当中，哪一些东西最重要了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对年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惜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惜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人，我们每一次遇到一个人都希望他永远都不要离开，不管是朋友、爱人或者是亲人，但是他们都只是会陪我们走过一段人生的旅程，最后都是会离开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人生，在当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，应该留下一些什么。 彷徨，一波风雨来不及抵抗，无畏心伤，无力远方，是谁扮演着命运的模样？你的泪光，我的伪装，爱让遗憾变得不自然，寂寞流转，爱已被灼伤，用我一生轻叹换你更勇敢。那是一夜忧郁的风，吹过云散连着帆，站在天堂两端，肆意空喊，为何失去的总不能归还？那是一场不见不散，终点等时间来宣判，离别不过只是换一种陪伴，这一刻让我凝望你的眼。 很多人其实都跟我一样是远离家乡的，

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 有些歌注定是适合晚上听的，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些温柔的歌声，让思绪蔓延开来。可能只需要一张沙发，这么一段音乐，就是一整个世界。听这么一首老歌，只需要熟悉的旋律陪伴我们忙碌了一天的身体，度过一段美好的夜晚时光。快乐

也会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接触了很多的人之后，我开始慢慢的懂得了一种规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。比如说十个人当中可能会有两个人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会讨厌你的，你可能会为此难过，为此伤心，他可能会洋洋得意，你据理回击，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，你讨好他，他也不会领情。十个人当中还有六个人平常是不怎么关注你的，有交集的时候会用他们自己的三观来审视你，可能今天会对你路人转粉，可能明天又会对你粉转黑，对你是没有任何定势的，你好他们就聚过来了，你不好他们就消失了。最后还有两个人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喜欢你，不管你吃胖了多少，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，都会伸手帮你，反正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人是喜欢你的，你给他笑容他会回报你更多。其实弄明白了这个道理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，搞清楚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清楚你的时间精力应该花在哪里。 再见，也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也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退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，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，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再见不会是永远，说爱我也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退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，